再寒冷一点。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，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。你或许知道，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，失而复得的喜悦，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。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。 天冷你就回来，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，天冷你就回来吧， 天冷就回来。 我们先来看看此刻都已经到公众平台上的报道的朋友，比如说雨香、五对月好、还有藏安、圆圆、Cherry、刘飞、Chris、宋丽，以及最好的时光在路上、Rainbow、刘怡、还有运涛和蓝强、清泪等等，很多朋友都已经过来了。欢迎各位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，你可以此刻在下方的留言栏分享一首歌曲的名字，同时配合这首歌告诉我你希望送出的一份祝福的话语。今天我在上节目之前呢，还在听这个今天21号林忆莲的新专辑《零》，它里面有好多和这个音乐人的合作，比如说吴青峰、陈信宏还有常石磊。有一首歌还让我蛮惊艳的，这个叫做《归零》，副歌里面不断在唱这个 reset reset。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的好多事情也是适当的可以做一下归零的处理，去剔除掉那些不必要的东西，来找回我们最珍惜的、最感动的那些内核的东西放在里面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一位匿名的朋友了，他说明天要进行硕士研究生的考试，可能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也要面临这样的考试，他希望呢点播张杰的《仰望星空》，要送给经济学二班。曾经呢我们用这首歌获得了合唱比赛的 No.1。用这首歌来祝大家考试顺利，千万不要慌张，冷静顺利，这个分数一定会非常的理想。12:07，仰望星空送给你。 我相信有一双手把我轻轻牵到你的跟前，我相信有一根线将梦想与现实相连，我相信有一种缘会把所有的偶然都实现，我相信是这一天命运开始改变，这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，发现心并不远，梦并不远，只要你踮起脚尖，我从此不再彷徨，也不再腼腆，张开双臂飞得更高，看得更远。我相信有一种缘会把所有这一天命运开始改变，这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，发现心并不远，梦并不远，只要你踮起脚尖，我从此不再彷徨，也不再腼腆，张开双臂飞得更高，看 仰望星空，来自一位匿名的朋友点播，同时要送给明后两天参加考试的各位同学。一年来的努力都会在接下来的两天落在试卷上。昨天我还重新又看了一下，有一个在2015年的公益广告，它里面说的很有意思，他说要为每一个平凡人再一次的努力喝彩。可能我们会面临很多很多的失败，但是当你坚持不下去的时候，请你告诉自己，再一次为自己争取，再一次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，哪怕多做一件事情，可能你就会在下一秒触碰到你的梦想。 2018年快要结束了，我们在音乐和故事的陪伴中走过四季芳华。2019年1月1号，你的故事我的歌开播1周年生日特别直播，提前向你征集一年来的心情故事。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，通过文字或语音告诉我你的2018经历了哪些故事。我是思萌，1月1号为你特别呈现。 1月1号为你特别呈现，在这里也是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，你可以告诉我在这一年来你所经历的让你难忘的，让你感动，甚至是让你流下眼泪的故事，通过音乐一并的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给我，文字或者是语音都可以。语音呢，一条是限制在60秒之内，但是你可以尽管的说，这边的语音会由我来收集，包括文字全部我整理好之后，一定会在2019年1月1号那一天特别直播，来为各位奉献出一份特殊的、衷心的温暖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梅子，她说今天呢，我正在桂林读大学的妹妹，她刘梦过生日。这个12月21号，我们相差一天，希望通过节目为他点播一首生日快乐，同时呢也希望他学业有成，也要谢谢昨天在平台上送力的祝福，提前祝听节目的朋友们冬至快乐。 祝你生日祝你幸福，祝你健康，祝你前途光明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幸福，祝你健康，有个温暖家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. Happy birthday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幸福，祝你健康，祝你前途光明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幸福，祝你 哎，唱完了生日歌，我们接下来还要念出一段留言，还要送给他一首歌曲。这段留言来自公众平台上的风吹麦浪，他说啊，今天难得休息一天了，在宿舍里面静静地听着节目的直播，今天想为自己点播一首歌曲，希望自己2019年能够事事顺心，一切烦心事儿啊走开走开，希望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。他没有告诉我具体的歌名，但是我希望把这首歌送给你，来自朴树的《那些花儿》。 那些花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，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，今天我们已经离去，在人海茫茫，他们都老了吧，他们在哪里呀，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想他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他还在开吗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去呀，他们已经被风吹走，散落在天涯。

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，最高气温1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南转北风二三级，最低气温-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60%。川一气象指数预报，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1，是宜川羽绒服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，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，53913117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第15届北京新春音乐会2019年1月28号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。来自全国各民族的老中青三代民歌手和歌唱家将欢聚一堂，在农历腊月23小年这一天开唱，以我爱你中国为主题，为首都观众带来多首民歌名曲。不同于新年音乐会的交响乐，新春音乐会主推中国民歌民乐，歌手现场真唱，乐队现场伴奏，以雅俗共赏、耳熟能详、脍炙人口、赏心悦目为制作原则。王坤、马玉涛、才旦卓玛、殷秀梅、戴玉强乃至阿宝、吉祥三宝家庭组合和龚琳娜等几代歌手都曾登上过这个舞台。今年的音乐会将邀请拉苏荣、戴玉强、王宏伟、阿斯根等多位歌手登台，曲目包括《夫妻十字》、《马儿啊你慢些走》、《赞歌》、《我爱你中国》等等。音乐会还将推出在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活动中涌现出的两首作品《北京赞歌》和《梦回大运河》。音乐会将由中国电影乐团伴奏，著名指挥家彭佳鹏担任指挥。继续来看，歌手杨千嬅昨天下午来到北京出席 My Beautiful Life 杨千嬅世界巡回演唱会新闻发布会，宣布明年将开启全新巡演。在会上，他首度公开和介绍了这次的主题和幕后团队，还大胆透露这绝对是一次突破。随后他在台上正式公布加盟了其先生丁子高的正向文化娱乐公司。此番夫妻二人联手将在广州、北京、成都、深圳、悉尼、墨尔本在内的多个海内外城市给乐迷带来超过50场精彩演出，演出首站定于广州举行，让人倍感期待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明光家居，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。明光家居，欢迎新老朋友光临。 元旦，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，进店送福，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。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。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，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。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。FM 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，每周一到周五，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。 你的故事，我的歌，你在这里， 你在这里， 我们听见你。 我们。 欢迎光临，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，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啦。下半时段我们依旧欢迎各位，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，我是思萌。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，下方留言栏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告诉我你想点播的歌曲。今天呢，因为周五了嘛，下半时段还有有声来信环节，我们稍后在节目中陪你一起来拆开这些声音信件。先来听到第一首歌，这是来自平台上的 W 点播，来自蔡淳佳的陪你看日出。 雨的气息 水回家的小路，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步，脚下片保存着昨天的温度，你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，雨下了 想念，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。你或许知道，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，失而复得的喜悦，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。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。 天冷你就回来，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，天冷你就回来吧， 天冷就回来， 天冷你就回来吧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平台上的 UP 鹏鹏，他说希望点播林俊杰不能说的秘密，特别喜欢这首歌的轻松唯美的感觉，也要把它送给我的摄影师秦，他每天工作都很忙，不是开会就是在开会的路上，晚上呢还要加班，以至于我给他带的很多秘制的好吃的都没有机会送到。今天也希望在直播节目中送出林俊杰改编翻唱的《不能说的秘密》，希望他工作顺顺利利，即使再忙也要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

而声音更是如此。有声来信，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， 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。接下来我们要拆开的这封有声来信是来自平台上的早早，他说希望给好朋友李哥、川哥还有三炮哥点播一首《友情岁月》，祝他们新的一年身体健康，快快乐乐的，希望将来还能有机会一起吃肉喝酒。 主持人你好，我想点播一首歌曲送给我的朋友李哥、川哥还有三炮哥，祝他们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，事业蒸蒸日上，心情快快乐乐。我点播一首《友情岁月》，希望能跟他们早日再次一起吃烤肉，然后也希望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。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，流浪日子你在伴随，有缘再聚。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，彼此为着目标相距，凝望夜空，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，来忘掉错对，来怀念过去，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，不相信会绝望，不感觉到沉醉，在美梦里竞争，每日拼命进取，奔波的风雨里，不羁的醒与醉，所有故事像已发生，飘泊岁月里，风吹过已静下，将心意再还谁，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。真的声音已在减去，彼此为着目标相距，凝望夜空，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，来忘掉错对，来怀念过去，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，不相信会绝望，不感觉到沉醉，在美梦里竞争，每日拼命进取，奔波的风雨里，不羁的醒与醉，所有故事像已发生，飘泊岁月里，风吹过已静下，将心意再还谁，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。 一封有声来信呢，是来自平台上的壮壮，他说希望给自己的好朋友点播一首莫文蔚的《头号粉丝》，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。 啊，今天我想给我的好朋友大猫点播一首莫文蔚的《头号粉丝》，因为大猫最近和家里面的关系有一些紧张，然后他呢又非常爱他的母亲，所以他现在在他的母亲和他的家庭关系中正在做非常艰难的选择。我想告诉他，如果你是你妈妈的头号粉丝的话，就不要担心那些其他的多余的家庭关系，就按照妈妈希望你做的那样去好好的做你自己就可以。谢谢。 花过凝结的浪花，你 是你的配角，为了表现你的羊角，用恋人最熟悉的眼角，再骄傲也愿意渺小，为了凸显你的羊角，社交的你真的很好，全世界是你的配角，为了表现你的羊角，用恋人最熟悉的眼角，再骄傲也愿意渺小，为了凸显你的羊角，这角度你真的很好。野火烧不尽的草垛边鬓角，就是看不够没借口，然后默契刚刚好的像慢镜头，你忽然的向我回过 念节目的尾声，我们暂需要来念一条留言，这是来自根根，他说今天呢也是自己的生日，希望呢能够送一份祝福给我的妈妈。这个说儿子的生日啊，就是母亲的这个受难日了，说这么多年呢有时候也不能做到孝顺，不能给妈妈带来很好的生活，虽然说家里面的日子过得还不错，可是总觉得少点什么。以后呢，根根说还会珍惜和家人一起的点点滴滴。点播懂你送给母亲，也送给我的老爹媳妇儿，还有让我欢喜让我忧的儿子。 你静静地离去，一步一步孤独的背影，多想伴着你。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，也欢迎各位明天早上音乐加速度锁定是爱柯的声音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最美的颜色》，陈曦作词，董东东作曲，平安演唱。 岁月的蹉跎点燃沉默的山色，像祖先的寂寞用肩膀承担重责，这一抹春色映照风雨的萧瑟，赐父辈的星火用双手开辟仙河，